大家好，我是牧州人，非常高兴再次开始这个讲座。距离上次的这个讲座应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之前准备的东西都忘了差不多了。我今天尽量把它讲好啊，因为最近俗务缠身，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我们不多说啊，这就开始吧。感谢大家，感谢各位群委，感谢群主，感谢各位老师。好，我们这就直奔主题吧。我们说晚清以来呀，中国的传统不断受到冲击，尤其是儒家是饱受批判的。他的这个观点啊，他的观念、性格、气质与西方文明是截然不同啊。以往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认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别啊，所以直到今天都存在着两个极端，一个是国学正统派，一个是全盘西化派。这两派其实都是认为中国固有的这个文明啊，与西方文明是完全不可能有什么根本上的共通之处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之所以人们会有这样的判断，我觉得是因为以前呢，我们选错了这个对照的比照的这个对象。因为以往我们一直都是拿西方的现代政治思潮来与儒家做比较，比如说个人主义，还有理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这些思潮当然与儒家思想会是格格不入了。因为如果你把他们与西方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相比较的话，它其实也是格格不入的，也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这样的差异，我认为并非中西文明的差异，而是政治观念上的古今之别，是古今的差异啊。从西方内部来说，本来就存在这种差异啊。事实上，我这个论文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孔孟这样的古儒，在政治上啊，其实就是西方式的保守主义啊。当然，我知道很多研究保守主义的学者一定会不以为然。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唤起这些学者对儒家的关注，正视这个问题啊。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论证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先秦儒家的政治学是一种保守主义，该怎么论证呢？如果我们把西方保守主义的那些具体的内容拿来直接拿过来生搬硬套的话，肯定不行。比如说儒家就没有基督教啊，肯定直接拿过来是肯定不行的。那怎么论证呢？我的思路就是把具体的内容、具体的主张与思维方式，也就是逻辑，先把它分开，分而治之。我们首先去看思维方式，也就是逻辑，因为思维方式与具体这个各民族具体的习俗啊、传统啊等等，它的耦合度比较低，也就是说不同民族它传统的这种差异，有可能不会导致思维方式的根本性的那种不同啊，这是有可能啊，具体是不是那样我们要论证。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去分析西方保守主义它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它是如何考虑问题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儒家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它与西方这种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有没有什么异同啊。这一点我觉得啊，将是这个我们判定儒家是否属于保守主义的这个根本所在。那么这个方面的一些内容呢，去年我有一个讲座是关于哈耶克的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个有一个演讲啊，关于这个在这个演讲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论述，所以今天相关的内容我就不会讲得太详细啊，但是鉴于这个讲座整个的一个完整性，还是不得不讲。所以呢，讲过的部分，我会尽量的简略，着重讲一些新东西。那么首先，我们首先看一看西方保守主义它都有哪些主张啊？因为以往人们讲保守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它的这些个具体的主张或者具体的各项原则上来讲的啊。大致来说，比如说这个保守主义内容，它就可以分为几个维度。这个东西要讲的话，可以讲的很多。这个我这个论文里边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在这儿呢就是简述一下啊。 第一点就是保守主义啊，宗教之为啊几个维度，第一宗教之为就是基督教啊，第二人性之为，这个人性啊，第一首先从基督教的原罪论出发，就是人性这个比较复杂，它有恶的一面，再有就是人性很稳固啊，是不变的，它不是说你能够通过教育或者通过什么劝说呀感化呀，这人性就会这个彻底的改变，不可能啊！而且呢，这个跟人所处的地位也没有太大关系，老百姓跟国王在人性上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第三个就是伦理之为，保守主义信仰的是绝对的道德律令，而不是相对主义。再有呢，就是制度之为啊，这个保守主义一向是倾向于稳定的秩序啊，秩序之上，秩序是基础。再有就是个人财产与个人自由，然后社会之为，也就是说这个权威与精英它是必要的啊，多层的社会结构也是必要的，扁平化的社会是不好的。大致上就我们说保守主义就是这些主张，当然还有细节上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像拉塞尔科科他就总结了诸如像保守主义的十个原则呀，十二条教规呀等等之类的啊，但是很少会有人这个会把他的逻辑，保守主义的逻辑单独拿出来讲，因为保守主义者一般都认为保守主义是没有逻辑的，有逻辑那就不是保守主义者。对此呢我说不是啊，因为这个话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什么逻辑？这就是经验主义的逻辑啊，因为这话其实是在反对理性主义嘛。我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指形式逻辑啊，因为形式逻辑是指一般逻辑，我这里指的是一种某种具体的逻辑啊，就是说一个理论呢它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或者说一个机器一个系统它是如何运转的，这就是一个具体的逻辑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保守主义，它的逻辑首先就是经验主义，这是它的哲学根基啊，所以它也反对理性主义，对理性保持警惕啊。相比于精妙的那种理论推理，保守主义更倾向于的是实实在在的经验啊。在政治上，他们拒绝用这种抽象不实的这个理性推理啊，来为现实世界提供这个基础。所以呢，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有局限的，以人有限的理性，并不足以凭空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政治制度来啊。那种凭借理性创造出来的宏大的乌托邦带来的往往并不是天堂，而是灾难，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所以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谨慎的去对待社会问题。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大多是受这个大卫休谟的哲学这个影响比较多，休谟的哲学就是一种经验主义，比如说以往人们认为像因果律啊归纳法呀这些都是绝对必然的，休谟认为不是，他做了很多的论证，最后否定了因果律跟这个归纳法的绝对必然性，强有力的说明了人类理性的有限。那么伯克，埃德蒙伯克作为西方英国保守主义的这个先驱啊，他的政治学说就是经验主义的啊。他有句话我引一下，他说治国之道就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并不是可以先天的教给人们的。政府这门科学，既然其本身是如此之实际，并且是着意于如此之实用的目的，所以就是一个需要有丰富经验的问题。甚至比任何一个人在整个一生中所获得的都要更多的经验，而不管可能是多么明智又细心，这是他《法国革命论》那本书里边的。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就像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像踢足球，你无法通过这个先天的通过理论学习能够把足球踢好，你必须得上场实操，真的去踢你才能够会踢足球。政治就是这样，它是一种游戏，是一种实践，你必须要有丰富经验才行。所以法国大革命啊，或者是这个一战后魏玛共和国，我认为之所以他们广为人们所诟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掌权的人其实都是以前的文人，他们没有太多的实际的政治经验啊，所以呢，这个无论人的理性有多么睿智，都是不可靠的啊。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那种轻信理性的人，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赌徒，啊、一个惯于孤注一掷的赌徒啊，他总是冒险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一个自以为正确的选项上啊。咱们说，或许这个人他赌术很高明啊，常赌皆赢，但是他只要输一次就足以毁灭了啊，所以他是不可延续的。而保守主义者要的是一个可延续的社会啊。我们注意啊，社会不是这个社会这个东西啊，不仅是要走向一个美好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走到这个目标之后，他得能延续下去啊，不能说到了这个目标就完事儿了。哪怕你真到了一个美好的目标，你也要考虑如何能延续下去。所以说，对于保守主义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能走到天堂，而是考虑如何能够延续下去。而要延续下去，就要什么？就要避免冒险，你不能总冒险啊。所以，保守主义者更强调的是务实和稳妥啊。这个，所以呢，稳定的秩序比空洞的自然权利更重要，共同体的存续比美好的自由更实在啊。本着这种原则，那么就有了对传统的尊重。我们再来看保守主义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强调对传统的意义啊。英国的一位学者塞西尔啊，他这样说，他也写过一本书叫《保守主义》，他说啊，所谓保守主义，可以指人们心中的天然倾向，可以称之为纯粹的或天然的守旧思想，主要来源于和依赖于几乎在人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种天然的守旧思想。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那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它部分的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的对经验而不是对理论论证的信赖。一部分产生于人们所具有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我们说这样的心理倾向就一定是倾向于更多的维护传统。那么保守主义何以会偏爱这样一种近乎原始本能的一种倾向呢？这种态度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在于审慎啊，审慎。我们知道埃德蒙·伯克他的思想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审慎，所谓审慎的政治。审慎是一种什么原则呀？啊，什么叫审慎呢？其实就是小心谨慎嘛。啊，具体说来就是不要冒险，啊，避免风险，任何事儿都要先求稳妥，啊，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你先立于不败之地，之后你再说。啊，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保守主义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啊，像保守传统、惯例习俗啊、中庸之道啊，等等等等。其实都体现了这个原则，甚至他为什么选择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这种审慎的原则其实就是保守主义最基本的一个诉求，它是贯穿于整个保守主义理论的一个总的要求，也是伯克的古典保守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因为审慎，所以才叫保守主义，它是不冒风险的意思，少冒风险的意思。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呢，甚至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者的潜意识啊，他可能是日用而不知，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这个考虑问题的时候他就冒出来了啊。我们看刚刚讲到的这个经验主义，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偏爱经验主义啊？也其实就是因为经验主义更稳妥嘛，而理性主义更就像赌博嘛，它风险大。还有就是为什么你像保守主义总是强调秩序啊？因为要规避风险啊，秩序有秩序，它的风险就低。咱们说，无论你这个目标有多美好，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首先你要有秩序啊。一个失序的社会什么都谈不上，所以秩序是一个必要条件，不可或缺。从保守主义者看来，如果你不顾秩序，好高骛远的追求完美完满，那就是一种冒险。那就是违背了审慎的原则。 我们看儒家啊，儒家在这个里这个地方，儒家的这个政治思路其实更是如此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老成持重，稳妥稳健，这就是儒家的特点嘛，是吧？甚至我们以前都认为这是儒家这个一个缺点，甚至是他的缺点啊，僵化复古，腐朽没落啊。这个儒家这个主张，中庸中有一句话，《礼记·中庸篇》有一句话叫“君子居易以四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说的非常的明白吧？这个君子啊，要把自己放在哪儿呢？放在平易之地，容易自处的地方，没有风险的地方，然后等待命运。而小人呢，小人是行险以侥幸，小人的做法就是赌徒式的做法。君子审慎，小人才爱冒险。我们知道那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他的名字就源于此。所以本着这样的原则，审慎的原则，他就一定是遵这个保守传统的。因为保守传统可以降低你的社会风险。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因为啊，这个我们说旧的既有的一切哈，尽管它不完美。它并不完美，可能还有缺陷，甚至有的可能还有危险，但至少它的缺陷和危险都是已知的，你都知道它啊，因为它是旧的嘛，你都接触它很久了，人们对它有着充分的了解啊，你知道如何应对它，你也知道它大概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旧的事物总是熟悉的，熟悉的就意味着已知，已知则意味着风险低，而反过来说，新的东西则是陌生的，陌生则是未知的，未知则意味着高风险。这个未知的东西，它有什么缺陷，它有什么威胁，你完全不知道。就像你摸着石头趟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河流一样，摸着石头过河，哪怕这个河水看着很平静，但是水下有什么，你没有人知道，这就是风险啊。所以旧的东西就是好的，新的就不好。这才是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之所以他们维护传统，就是因为这样的逻辑。比如说拉塞尔克科，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讲的太好了。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相比未知的魔鬼，他们更偏爱已知的魔鬼。同样是魔鬼，为什么已知的魔鬼好于未知的魔鬼呢？就是因为他更熟悉，他有多少危险，你都知道了。觉得旧的皇帝虽然不好，但是他有什么幺蛾子你都知道了，他再怎么折腾就那样，推翻他之后，新皇帝上位或许更让你手足无措。由此可见呢，这个保守主义者之所以看重传统，偏爱历史经验而抗拒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逻辑。他们偏爱旧事物，并不是因为这些旧事物是好的，当然这些旧事物可能确实是好的，但是他们偏爱旧事物，并不是因为这些旧事物本身是好的，而恰恰是因为旧事物是旧的。这个塞西尔啊，他表达他有句话跟克科讲的几乎一模一样，他说每个人都怀疑未知的事物，每个人都喜爱熟悉的事物，熟悉的事物仅仅因为其习以为常，就比不熟悉的事物容易被接受和容忍，所以旧的就是好的，因为旧的是熟悉的、已知的，风险低。所以我们记住克科这句话，已知的魔鬼好于未知的魔鬼。已知的魔鬼就是旧的，是熟悉的，未知的就是新的、陌生的。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比如说像哈耶克，他为什么说自己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们就能更好理解了啊。尽管保守主义者跟哈耶克在不少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观点，但他们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逻辑不一样。尽管他们的观点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逻辑不一样。比如说，他们都倾向于自由，但为什么要自由？他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就像二战的时候，美国跟苏联都跟希特勒作战，但他们作战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保守主义的逻辑，我总结一下，第一，经验主义，排斥空洞的理论推理，为什么？因为风险高。第二，倾向于旧的、熟悉的旧事物，排斥未知的新事物，为什么？还是因为风险。 这就是审慎的原则啊，少冒风险。这种思维方式其实人人都有啊，只不过我们是日用而不知，这几乎是一种本能。我想啊，这或许就正是生命在无数年代的演化和博弈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生存策略。正是这样的生存策略让我们的祖先在演化中延续了下来。换言之，我们都是持有这样策略的那些生物的后裔，所以我们天然的就具有这样的倾向，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生物本能。这样的思维，这个讲句题外话哈，其实这个题外话我在之前的讲座中已经讲过了，就是比如说对于转基因食品啊，传统这个转基因食品啊，这个虽然说它很科学啊，也可能是对的，但是从保守主义者看来，它是有问题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尽管咱们说天然食品它也有危害，但毕竟我们了解它啊，甚至我们自身就是无数年代的这些祖先们吃这些天然食品延续下来的，我们的环境也是在无数年代里由天然产物演化而来的，所以一种全新的人工的东西出来，它或许有种种好处，你说它这个怎么安全怎么安全，但问题是它的危害是未知的，甚至对于环境来说它能带来什么也是未知的，这就是风险啊。再有一个例子就是新能源汽车，我就不多说了，今年新能源汽车挺有意思。那么谈到这里呢，就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挺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内不少这个研究保守主义的学者，他们有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保守主义是保守某种特定的好东西的主义。比如说刘仲敬，他就认为保守主义尽管有很多的要素啊，但是关键之处在于基督教啊，你不保守基督教那就不叫保守主义啊。还有的学者认为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保守自由啊，否则的话那叫保守派，那不叫真正的保守主义。我个人这个不同意这些看法啊，当然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尊敬，我只是从这个学理啊看法上来谈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看法，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只有保守基督教或者是自由那才叫保守主义，你保守印度教不行，保守伊斯兰教，这些看法其实影响非常广啊，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很伟大而令人尊重的东西啊，让人向往的东西啊。这个比如说第一次我这个讲座的第一讲讲完之后，我抛出这个观点之后，有好多网友这个朋友都来问我说，你这东西不大可能吧，因为儒家没有基督教，没有基督教也没有自由的观念啊，这个我没法去，我很难去辩驳。今天我把这个思路讲一下，我个人认为啊，这种思路从根子上就是错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些看法都是认为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什么呢？这个在于保守某种特定的好东西，特定的好观念，因为这些东西好，因为它对，所以我才保守它啊。当然无疑我们都承认自由和基督教这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好东西，对于西方来说都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没错。但问题是这样的逻辑，因为它好，因为它对，我就要保守它，这就不是保守主义，这种思路就不是保守主义的思路，保守主义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那保守主义的思路是怎样的？就是刚刚我们谈过的保守主义，保守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好，而是因为传统是旧的啊，旧的是熟悉的，是已知的旧事物，所以这样的思维反而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啊，叫做什么呢？叫做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啊，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来这样去考虑问题。什么叫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啊？我这个词啊是从亨廷顿那儿来的，从亨廷顿来的，就是说他要有一个特定的所要追求的东西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好比你出行吧，你是坐火车呀还是坐飞机呀，这是你的手段途径，但你出行一定要有个目的，有一个方向啊。这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就是说他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或者方向，这就是他的那个观念啊，他的政治理念啊。之所以要这个观念而不是别的观念， 就是因为它好，它对，应该如此，它是应然的。我们要注意啊，这些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怎么确定他们这些目标的呢？其实都是来自于理性的判断，或者是来自于理论的推理结论。比如说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从他的理论出发得出结论，说认为自由是好的，是对的，所以我要以自由为目标。那专制主义呢，那当然就是认为专制是好的，专制是对的，所以要以专制为目标。同样的逻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等也都是这样。而实际上这样的思维方式正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啊，保守主义反对你这种空洞的理论来定你的这个目标。所以这样的逻辑其实不是保守主义啊，一个观念是好的、对的，我才要追求它啊，或者坚守它，这不是保守主义啊。保守主义不是这样的，保守主义的逻辑是反过来的，他要保守一个东西，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好的、是对的啊，这个东西本身好坏优劣不是保守主义保守它的理由，它的理由是因为它是传统的、是旧的、是熟悉的，所以我才要保守它，然后我再去论证这个旧的好东西，然后我再去论证这个旧的东西它是好的，它是反过来的啊，它在历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它对我们当下社会有什么意义，如果你破坏了它会引起怎样的后果等等等等啊。你看，所以你看它的思路是反过来的，它跟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是相反的啊，因为它是旧的它才是好的。而像自由主义是说因为它是好的，所以我才要它，他们是相反的啊。所以说保守主义所保守的东西就是这个每个民族自己的传统，是每个民族自己的传统，而不是其他民族的那些好传统啊，比如说英国的好传统，基督教、自由啊，这个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不是你的传统。为什么要保守自己的传统呢？因为它熟悉，你别人的传统不行，它陌生嘛啊！别忘了柯克那句话，已知的魔鬼要好于未知的魔鬼。我们承认人家有好传统，但是如果你贸然的把自己的传统毁掉，然后把别人的好传统移植过来，那其实是在冒险嘛，对吧？所以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时代的人来说，你所要保守的东西就不一样，因为你的传统不一样啊。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基督教是它的传统文化嘛，就像我们儒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那对西方来说，基督教是传统文化，所以它的保守主义就是保守基督教啊，要保守基督教。英国有自由传统，所以英国的保守主义要保守这个自由。而十九世纪的法国是专制传统，天主教传统，所以法国的保守主义者像这个梅斯特尔等等，他就要保守专制与天主教。而阿拉伯世界或者说穆斯林世界的保守主义，那当然是要保守这个伊斯兰教了。对于印度呢，当然就是保守印度的传统，这个自己的传统了。所以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中国的很多保守主义者却在强烈的攻击中国自己的传统，比如儒家，然后说西方的基督教太好了，我们要引进基督教。当然我个人是支持基督教传播，但问题是他们却说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就让我难以理解了，这是激进主义才对吧啊，外国的传统再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是那个未知的魔鬼，那当然是激进主义了，完全高反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阿拉伯、在印度这种地方搞基督教，那也是激进主义，而不是保守主义啊，激进主义才会去追求陌生的东西啊。这个陌生就意味着风险嘛，对吧？保守主义不是去保守别人的传统，而是保守我们自己的传统。所以呢，这个延伸一下啊，保守主义一定会与民族主义相连、相通啊。因为什么？因为保守主义所保守的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包括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习俗，再加上我们的肤色，这些要素放一起就构成了民族嘛啊。当然就我本人来说，我不排斥基督教，而且我更喜欢自由 我也不是儒家人士，我只是想说，沿着伯克式的这种古典保守主义的思路，在中国啊，对于基督教和儒家应该抱怎样的态度？我想说这个问题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说保守主义的这套思路啊，与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一样，不同啊。比如说自由主义，像哈耶克，他与保守主义在某一些观点上、某一些方面上，这个有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思路仍然是不同的，即使对待传统本身也是如此。比如一些自由主义者，他会认同某些传统中的东西，但是他们是从这个传统中找出这些好东西，那认为这个东西好，然后我才要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嘛。比如自由是好的，那我就去传统中去寻啊，去传统中寻找自由，然后我保守它，这就不是保守主义啊，这是打扮成、装扮成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那么下一点我要讲的是，保守主义它有一个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理想的缺失啊。通过上面的分析啊，我们知道保守主义不是去保守某种特定的观念啊，诸如自由啊、基督教等等，它只是保守传统，它不管你传统是什么啊，这些传统的具体内容可能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啊，所以保守主义本身没有特定的政治理念。比如说科科这个有一本书很有名的书叫做《保守主义的心灵》，拉塞尔科科啊，这个最近也是被翻译成了中文，张达军的这个翻译啊非常棒，他的那个书名起的其实我觉得没这个好，他叫《保守主义的思想》是吧？然后科科呢，根据这本书呢，他还改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保守主义的十个原则》，这里边是这么说的。他说被叫做保守主义的主张既非宗教亦非形态，它不像圣经和资本论那样能提供教义啊，这保守主义不能提供教义，多数情况下把保守主义当做一个形容词儿，也许还不错。这是科科说的，他说不存在保守主义的模范，不存在保守主义的模范啊，因为保守主义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它是一种思想状态，一种性格类型，一种看待民间社会秩序的方式。我们看啊，科科认为保守主义不能提供教义，不存在保守主义的典范，这都是科科说的。科科说还说什么呢，保守主义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什么叫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意识形态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方向，一个理念啊，所以对意识形态的否定就意味着它是对那种方向与理念的否定，他没有方向，没有理念。他说被叫做保守主义的主张既非宗教亦非形态，他不像圣经和资本论那样能提供教义啊，这保守主义不能提供教义，多数情况下把保守主义当做一个形容词儿，也许还不错。这是科科说的，他说不存在保守主义的模范，不存在保守主义的模范啊，因为保守主义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它是一种思想状态，一种性格类型，一种看待民间社会秩序的方式。我们看啊，科科认为保守主义不能提供教义，不存在保守主义的典范，这都是科科说的。科科说还说什么呢，保守主义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什么叫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意识形态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方向，一个理念啊，所以对意识形态的否定就意味着它是对那种方向与理念的否定，他没有方向，没有理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守主义反对人为的为政治规定一个方向，规定一个理念。那么英国有一位思想家叫奥克肖特，他有一段格言，就是把这个社会呀，把国家比作一艘大船。这个我在上次的讲座中也讲过了，他的原文我就不重述了。他的意思是说，一个社会就像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船，既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啊，也就意味着这艘船没有特定的方向。也就是说按照保守主义的逻辑，社会前行的方向不是人这个所能够认知的啊，不能通过人的理性人为的为社会规定一个方向啊，规定一个理念，国家应该朝向哪个方向前行，理性不足以做这个判断啊。所以真正的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并没有自己特定的政治理念，或者用我的话讲叫应有之义。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理想的缺失啊，这是保守主义区别于其他观念性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征，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亨廷顿有一篇文章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啊，他这个文章啊挺长的，中文的译本大概得有25、26页吧，我忘了多少页了，反正他拿出了一节的篇幅来专门阐述这个道理啊，这一节的小标题就叫保守主义理想的缺失。他这么说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摘抄。大多数的意识形态都假定了一些政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想法，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都表达了关于社会中权力以及其他价值应该如何分配啊，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政府和代表的体系、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形式等等。但是他说，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呢？啊，描述一个保守主义的社会可能吗？他说恰恰相反，用米伦费尔德的话来说，保守主义的本质在严格意义上是没有理想的政治。如果我们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没有理想的政治，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有理想的政治。这些有理想的政治就是亨廷顿所谓的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我刚才讲过这个啊，诸如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威权主义、集体主义、专制主义等等，都是这样。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他们是以某种应然的要求来看待现实，以某种应然的观念作为标准来审视、来批判、来甚至是来重塑现实啊，所以保守主义才说他们激进嘛，你激进嘛，因为你要重塑现实，用你的那个理念来重塑现实。这个应然的观念啊，就是他的政治理念，或者用我的词儿叫应有之义啊，或者叫方向，或者叫目的。那么保守主义有什么属于自己的应有之义吗？没有，没有，它仅仅是一种态度啊。科科都说了，它是一个形容词。哈耶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文章中也讲过，我也不重复了，不重复了啊。在哈耶克看来呢，这个保守主义并没有自己的目标，而仅仅是一种态度。所以说保守主义是没有应有之义的政治思想啊。也正因于此，保守主义反对人为的为社会指定方向。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的方向怎么办呢？那就是应该沿着既有的方向前行，既有的方向就是传统嘛，就是传统。那么不同的民族它的传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沿着保守主义的话，它的这个保守的东西就不一样啊。我们再举一个博客的例子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博客所关注的重点就不是政治本身如何，而是重在维护传统，对吧？传统的维护，传统本身就是好的，而不在于传统的内容是什么。它内容好不好没关系，传统本身就是好的。这个亨廷顿的那篇文章中，他说谈到伯克时候，他说这么说，他说他一视同仁的捍卫了英国的辉格体制、美国的民主制度、法国的专制制度、印度的印度教制度。例如他警告说，印度的制度必须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原则而非我们的原则之上。这是亨廷顿的文章里边写的。我们知道英美的宪政自由跟法国的专制相比，那是对立的嘛，对吧？但是伯克却可以同时捍卫这两者，而且并不会在他的理论框架之内产生矛盾啊。为什么？正是因为保守主义它没有特定的政治理念啊，它没有应有之义，它只是一种捍卫传统的态度。所以英国的传统宪政自由，这个法国的传统是专制啊，旧的基督教它都能去维护，都能去捍卫。而对于印度殖民地来说，这个伯克坚决反对把英国的宗教和英国的制度原则直接用于印度，而是说印度的制度必须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原则而非我们的原则之上。那么中国呢，请大家思考。那么这个例子是这个在同一个时代不同国家的例子啊。亨廷顿还举了一个例子，都是在英国，是处于不同时代的两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他说啊，我们都知道18世纪末伯克出了那本《法国革命论》嘛，就是为英国古典保守主义奠基的作品。而在此200年之前，英国的理查德·胡科在159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论教会政体的法律》。它讲的是什么呢？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当时我们知道英国的教会它已经从这个罗马教廷独立出来了啊，因为1534年咱们知道这个英王亨利八世为了自己能离婚啊，不让这个教皇管他，这个脱离了天主教廷的控制啊，他让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什么呢？叫至尊法案，规定说英国的教会要以国王为最高宗教领袖啊，英国的教会就摆脱了天主教廷的控制，然后以亨利八世这个作为最高宗教领袖，然后这个教会这个作为英国的国教嘛，就是后来的那个圣公会啊。但是这个时候的圣公会其实与天主教的旧教这个各个方面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到16世纪的中后期之后，他就面临着很多新教徒的挑战，尤其是清教徒和那个福音派。当然这个过程中啊，这些新教徒也很受迫害，所以才有了这个17世纪初五月花号远赴北美大陆的那个故事嘛，啊，那是1620年，对不对？那么面临这些新教徒的挑战呢，理查德·胡科在1594年出版了这本书，叫《论教会政体的法律》。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去捍卫旧教的制度和观点。那么如何捍卫呢？亨廷顿说啊，在伯科之前200年，这部著作就已经描绘了伯克思想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他们的保守主义主旨几乎完全相同。啊，胡科在伯克之前200年出版的这本书中所讲到的，就是伯克讲到的那一套保守主义思想。啊，也就是说，胡科拿来捍卫旧宗教这个制度与观念的办法，这套办法就是伯克的保守主义。而伯克的这套保守主义在伯克那个时代他所捍卫的是什么呢？跟理查德·胡科所捍卫的那套东西是不一样的啊。1590年都铎王朝的制度与1790年辉格党的制度当然是不同的。1590年英国的国教与1790年宗教改革之后的英国宗教当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却同时可以用这个同一套保守主义思想来捍卫。所以我才说这套保守主义思想它最重要的首先是它的逻辑，这套逻辑是可以拿来捍卫任何一种既有传统与秩序的啊，这是保守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它不具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与之相对的那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特点是我要首先确立一种应然的观念，然后以此作为标尺去丈量现实，作为评判现实是否合理的准则，这正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啊。那么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啊，我们再延伸一下，我们说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它首要关注的就是所谓的应然的目的，或者叫政治理念啊，它首先要确立这样一种正确的目标方向。不同的这个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它的区别在于对这个正确方向的理解不一样，你是自由主义、专制主义，他们的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而保守主义跟他们的差异啊，不在于目标，而在于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保守主义首要这个关注的并不是什么方向啊、政治理念与否，而是你的手段是否稳妥啊，他关注的是工具性的东西，而无视目的。所以尽管保守主义对几乎所有的观念性的意识形态都有批判，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不是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啊。保守主义真正的对立面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激进主义啊。亨廷顿他还是在那个在这个文章中说啊，他说激进主义是保守主义的对立物，同时就像保守主义一样，激进主义是对制度所表达的一种态度，而非对任何特定理想的这个信仰。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区别源于对特定变化的态度取向， 而非其目的和方向啊。所以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其实都是从手段上来说的，是激进还是稳妥，他们都不具有自己的目的啊。所以这个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它首要关注的是那个目的，而像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他们首要关注的是手段啊。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这个目的和手段分别置于两个维度，然后把所有的主义做一个排列组合的话，于是就有了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主义全部放到一个框架里，那就有这样的结果了，就是有了保守的自由主义啊。保守的自由主义就是目标为自由，手段上是保守，然后有了激进的自由主义，目标为自由，手段是激进的，然后又有了保守的，比如说保守的威权主义，目标为威权啊，手段上是保守，还有激进的威权主义，目标为威权，手段是激进，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中啊，我估计啊，人们会倾向于其中的某一种，比如说像我吧，我一定是选择那个保守的自由主义啊。为什么呢？之所以这样选择，并不是因为它比别的主义更保守，而是在于首先它的这个目标自由啊，跟别的目标相比是我更喜欢的，也就是更可遇的。其次才是它的手段比之激进啊，它是手段是保守嘛，比激进更可行。由此可见，所谓保守的自由主义或者是保守自由的主义，本质上实为一种自由主义。它仍然是一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是价值在先的，价值优先的，而只是在手段或态度上这个与激进不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西方保守主义另外一种它的思维方式中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以往我们这个大多会以为中庸之道是儒家独有的，或者是中国独有的，甚至这都是以前儒家被批判最多的一点了。现在我们知道，其实西方保守主义思想中也有中庸，甚至是这个保守主义所秉承的一种足以与这个尊重传统所比肩的一种重要思想。英国的学者斯克拉顿他有句话我引一下，他说乱世的征兆就是那些中庸之道的倡导者，那些要在极端对这个立场之间寻求切实可行的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将会得到满怀敬意的信从啊。这个哈耶克呢也是这么讲，也是这么看待保守主义啊。他说保守主义是中间路线的倡导者，他们没有自己的目标啊，他们由一个信念引导，那就是真理必定位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哈耶克这里所引的这个所说的这个中间路线，英文就是 the middle way 啊，他所指的其实是当时英国的首相保守党的那个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个人呢当时是当英国的首相啊，他有一个纲领性的著作就叫中间道路，英文名就是 the middle way 啊。此外呢，实际上西方的保守主义尤其是英美的这些理论家有不少这样的论述与著作，比如说像美国的鲁马利诺夫，他也有一本中庸之道啊，还有那个英国的圣公会，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理查德胡科那个时代嘛啊，1590年那个时代面临新教徒的挑战啊，他是怎么面对怎么去应对这个新教徒挑战的呢？圣公会啊，就是中庸之道，还有39条新纲，他把自己定位于新旧两教之间。这就是中庸之道啊！其实这个保守主义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我们都能看出中庸的特点。比如说，对于个人主义跟国家主义的关系，保守主义是既反对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又反对极端的国家主义。同时呢，他又既承认个人权利，又承认国家的必要性。在自由跟权威的问题上也一样。保守主义既反对绝对的自由，又反对极端的权威。就像我们刘俊宁老师所说的，他说没有权威的自由是放纵，没有自由的权威是专制。所以在西方 这个中庸啊也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这个古希腊有个戴洛菲神谕嘛，有三条啊，我就不细讲了。其中有一条就叫凡事不可过分，凡事不可过分。那么对中庸之道的这个深入的阐述，最早的是源于亚里士多德。这个亚里士多德呀，是西方经验论的开端，也是西方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开端。中庸这种思想，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就是经验主义在政治学上的一种表现和发挥。好，我们讲儒家哈，讲儒家之前，我们先这个大概总结一下西方保守主义的这个逻辑啊，大概总结一下。首先就是经验主义，对理性这个保持警惕，然后是尊重传统与习俗，尊重历史经验，然后强调秩序啊，然后呢缺少特定的政治理念，然后是中庸之道。总的来说，总体上来说就是审慎的政治啊，规避风险，寻求稳妥。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保守主义的逻辑啊，如果我们用康德的话说，它是一种制约性的啊，制约性的规则，而不是建构性的啊，不是建构性的。什么叫制约性？什么叫建构性呢？比如说，可能大家都知道科学哲学中有两种主流的两种东西，两种主义，一个叫逻辑实证主义，一个叫证伪主义。这个逻辑实证主义其实就是建构性的，它能告诉你，你要成为科学，你就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就能成为科学。而后者证伪主义就是制约性的，它能告诉你，你要想成为科学，你就不能做什么啊，你做了那些东西之后，你就不是科学了，这就是制约性的。保守主义就有点像这个制约性的思维，它会告诉你你不要做什么，但是它没法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然后你才能好起来啊，它没有这个目标。而自由主义则像是建构性的，它是积极的，它不是消极的思维。那么我们来看儒家啊，那么上述对于这个保守主义这种逻辑的总结啊，实际上学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明确的说法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啊。其实我特别希望把它发表到一些很有名望的这个学术期刊上，因为我觉得这会对我们理解保守主义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发不出去也没有人理。那么儒家，我们说实际上他的思路也从来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明确的说法啊，但好在我们已经对保守主义的逻辑这种思维方式有了一个大致的体系了，那么以此来看儒家就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了。首先我们来看儒家的中庸之道啊。以往呢，我们对儒家的这个中庸啊，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以前和稀泥吧，这个尽管这些年来呀，很多人都想为他翻案，但是基本上都是把它集中在一个道德层面啊，作为为人处事的这种方法啊，比如过犹不及呀、不偏不倚呀等等。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它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方略啊，它是一种政治策略、政治思维。我们得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理解它，才能就是真正的理解它啊。我这个论文里边啊，有很大的篇幅是介绍中庸这两个字的词义辨析，就是考据的工作，从甲骨文考起，这个我就不提了啊，这与这个今天的讲座关系不大。那么中庸作为儒家的政治方略，其实它首先就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没有明确的特定的政治理念。这个论语里边有记了一句这个孔子的话，他说吾有知乎无知也，有彼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啊。然后我叩其两端而结言，我叩其两端而结言就是中庸嘛。但是前面他说我吾有知乎无知也，有彼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没有明确的特定的政治理念啊，所以他仅仅是一种这个直两用中的思维方式，直两用中。这个孔子的孙子叫子思， 他写了这个做中庸嘛，就是礼记中中庸这一篇，他说他这个有这么一段话，很有名的话，他说顺其大之也与，顺好问而好察而言，隐恶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顺乎？啊，执其两端，执就是握持的意思啊，两端也就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啊、看法或者政治主张，所以执两用中也就意味着同时把握这个相互对立的两种观念啊，你并不能极端的倾向于任何一方，而是立足于两者中间啊，这就是用一种空间的意象来比喻说明，就这种不能有这个明显倾向性的态度啊，然后用其中于民啊，站在两者中间。孟子有句话说，这个养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墨持中，持中为禁止，持中为禁止啊。这个养子是道家的嘛，养子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拔一毛能够立天下我都不为，那墨家呢，墨子呢，墨子兼爱，他是极端的那种天下主义啊，只要能立天下，摩顶放踵我也要为之，这就是两个极端啊。孟子说这就是两个极端，他们都挺好，但是呢这个太极端，有失偏颇，而子墨之中，执中尽管不完美，但已经离正道不远了，子墨之中，执中为禁止啊。所以我们再联系孔子那句话，我叩其两端而结言，我们再想一想1590年英国圣公会不就是这么做的吗？站在传统旧教和新教这两端之间，叩其两端而结言，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所以中西双方其实都有中庸之道，而且都很重要。那么这种中庸之道的智慧，它的意义啊在什么地方呢？啊，这个其实是我上一次讲座这个讲的一个重点啊，我再简略的复述一下。这个中庸之道的策略它有什么道理呢？对于政治它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人不能这个先找到真理，然后直奔真理而去吗？不可以，不可以。保守主义首先就否定这一点，真理并非理性所能认知的，这样做与其说会走向天堂，还不如说会走向乌托邦。那么中庸之道的意义在哪儿呢？这个亚里士多德有一段话，他说有三种性格，其中两种是恶的，一种是过度，一种是不及，第三种就是中道。他说这样看来呀，三者之间相互对立，而两极之间的对立是最大的对立，因为两端的距离比对中间的距离更远。这就跟儒家所说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是非常类似的一个思维方式啊，都是用这种空间的意象来做论证。这个问题啊我已经讲过了，我这里就简单的讲啊。对此呢，我们他这个道理怎么认识呢？我们可以假想一条线段，这个线段的两个端点拿来表示两个极端啊，比如说你是一端是传统，一端是新事物啊，然后线段的终点表示什么呢？就是中道，中庸之道。此外呢，我们在这个线段上可以任取一点作为真理可能的位置啊，因为真理的位置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就任选一点，在哪儿都行。那么按照几何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说无论这个真理在哪里，这个终点呢与真理之间的距离或许并不是最近的，但我们能保证它一定不是最远的。这就是中庸之道的智慧啊！人的理性尽管不足以知道这个真理在哪儿啊，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最正确，但只要你站在中间那一点上，你至少可以避免最错误啊，至少可以避免最错误。这就是中道，他首要关注的并不是说如何能够最正确，而是在于如何避免最错误啊。这就是符合保守主义那个审慎的原则嘛，是吧？这就是一种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的思想。对于政治实践来说， 它这个意义就非常大。他所关注的就不是说一个政治实体怎么能够走到这个巅峰，而是考虑他如何能够长期持存。这就是所谓的老成谋国，这就是儒家非常明显的一点，这个保守主义的特征，这种思想的特征。那么至于有人会说，保守主义的这种审慎的思路无法让社会走向完美，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其实这就是在求全责备啊，保守主义反对求全责备，因为人是有缺陷的，社会永远没有完美的秩序啊，是这个现实世界永远不可能完美，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接受这种不完美啊，不需要非得完美，只要比原来强就行了，就够了。相反啊，理性主义那种对完美的那种热情，使他们总是试图寻找一个理想国，而这本身就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啊！人们追求完美的行为，往往得到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狱嘛，和灾难啊！这个中庸之道啊，就不是去非要得到真理那一点，而是寻求如何能够离真理不要太远。他所追求的就是稳妥、低风险啊！我就不多说了。这个以往我们以为这是儒家的专利，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西方保守主义从亚里士多德到今天，西方保守主义都秉承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也叫中庸之道。中西两大传统文明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同的。我们再看儒家的另一个特点，敬天法祖，宁使礼治天，上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啊，敬天法祖，无二道也。然后这个清代乾隆皇帝，传说中康熙皇帝的遗诏啊，开篇是这样说的：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时，在柔远能耳，修养苍生，共四海之力为力，依天下之心为心呐。啊，在西方保守主义里边，这个理论里边所说的这个遵循传统，在儒家其实就是敬天法祖啊，这是在儒家来说简直是一个太根本的一个东西了。所谓敬天，就是指崇敬上天；法祖呢，就是指效法祖先，施法于先辈啊，效法祖先，这就是尊重传统嘛。儒家的法祖与敬天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跟儒家的世界观有关啊！儒家的世界观里边，天是万物的祖先，像《礼记》中就是这么说，他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儒家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天地所生嘛，所以天就是万物包括人的最高祖先，所以敬天和敬祖在逻辑上其实是一致的，法祖与法天也是一致的，但是这两者的侧重点不一样，敬天侧重于宗教，而法祖侧重于传统啊，当然宗教也是一种传统。我们先来看敬天，儒家的敬天。世俗化呀，基本上是我们对先秦儒家的一个非常一贯的看法，可以说是孔子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其实我们说，应该说周人本身就比较世俗化啊。周人跟商人对于鬼神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啊。周人对待鬼神没有那么严肃，我们看商人的祭祀啊，那非常的严格，而且不惜血本，甚至不惜大量用人来做祭品。我们看周人的这个祭祀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按照周礼，我们知道。周礼里边规定的祭祀，它的牺牲没有用人生的，就算是最高等级的祭祀，也仅仅就是这个猪牛羊嘛，这太牢嘛，是吧？没有见过周礼里边用人来祭祀的记载啊。周礼秋官这个里边说，周天子合诸侯而降礼，则具十有二劳。周天子这个聚合诸侯啊，吃饭。也就是十有二劳，十二劳， 而且呢，直至目前的考古发现，这个对西周时代的墓葬啊等等，就考古发现，就是发现的这种以人作为祭品的情况，仅有一例，仅有一例，而且这一例它的遗址还是位于，就是在哪儿呢？在殷商遗民的聚居区啊，它很有可能是殷商遗民做的，干的这个事儿，而不是周人做的。所以在儒家诞生之前，周人的习俗就已经显示了这一点啊，周人比较世俗化啊。但是实际上，儒家并非无神论，并非无神论。所谓的无神论，你得是要明确的否定鬼神存在，那才叫无神论。而孔子从来没有直接说过不存在鬼神，他从来没这么说过，他只是回避这个问题，存而不论。这一点倒有点像康德，有点像康德。那么孔孟这些儒家对天，因为这节我们讲的敬天嘛，他们对天的看法其实很类似于西方人对上帝的看法，尤其是西方近代的自然神论啊。儒家非常拒斥商代那种蒙昧的迷信的原始宗教，而是把天看作万物最初的来源与世间一切的最高依据。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儒家把道德的最高依据归结于天啊。比如说孔子就说天生德于鱼，他认为道德是来自于天的。还有中庸里边也这样讲，中庸里边有一句很有怎么讲的呢？叫做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啊。人的本性来自于天，顺从于天命就是道。我们看看伯科呢，西方的英国人伯科呢，在伯科看来，人的德性就是从上帝那里派生出来的嘛。所以我们看啊，儒家的这个天与西方保守主义理论中的上帝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啊，几乎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儒家对他天的这个态度就跟商代的那种原始宗教的蒙昧不一样啊，它是以人的理性对天的概念重新进行解读。我们如果从大的这种历史演进或者从文明演进的格局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宗教层面上，中国的这个商周之变呢，与近代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啊，从中世纪神权蒙昧的状态走出来，走向文明理性的世俗社会，这两者其实有很大程度上的这个契合啊，契合。同时呢，儒家对于天还有一种，也是持一种这个宗教式的敬畏啊。宗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孔子说，他这个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啊。大人就是贵族嘛，统治者，圣人之言，马克思嘛，是吧？可见儒家呀，对天的敬畏是尚且在这个对大人和圣人之言的这个敬畏之上的，对天的敬畏是最高的敬畏，这就是一种这个宗教式的敬畏意识啊。这种敬畏之心在西方保守主义思想中也是重点的啊，甚至是一种高阶的理念。比如说在埃德蒙伯克的理论里边，这个宗教的敬畏甚至优先于自由啊。伯克尽管我们说他也推崇自由，但他并不是说像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的哲学家那样把自由作为最高理念啊，他不是，他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啊，出于对绝对道德律令或者说自然法的敬畏才去追求自由啊。追求自由是个结果，起因是出于对上帝、对道德、对自然法的敬畏。因此我们说这种宗教性的敬畏在西方保守主义思想中也是被当作道德的最高依据、最高原则，这一点跟儒家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只不过儒家是出于对天的敬畏。所以呢，我们说儒家尽管比较世俗化啊，但是并不缺乏西方宗教式的敬畏之心。这一点其实跟这个现在的英美倒是有点像，它也很世俗化，但是他不缺乏这个宗教式的敬畏之心。儒家在宗教的问题上啊，还有一个我想提的点，叫什么呢？叫神道社教啊， 叫神道社教。什么叫神道社教呢？就是以鬼神宗教啊这个为手段来教化百姓。这个词儿呢，最早出自周易。周易里边有个团这个观卦，它里边的这个团词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测，圣人以神道社教而天下服矣。儒家一方面是对这个鬼神存而不论，另一方面却提倡神道社教，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啊，一个是出于对传统的这种尊重，鬼神之说尽管是蒙昧的，但一样是传统。儒家就十分的提倡这个敬天，其实都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另一方面，儒家十分看重鬼神还有宗教对社会的这种现实意义。这个思路其实跟保守主义对宗教的态度是如出一辙呀。保守主义也十分看重宗教对社会的这种现实作用。比如说对于祭祀，儒家的态度就是坚守这种传统，不仅这个要祭祀，而且呢祭祀的时候你得充满敬意诚心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为什么？因为祭祀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啊说是给死人做的，但其实它的意义在于活人，在于活人，因为百姓都重信鬼神。荀子说啊，祭祀是圣人明知之，是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成俗，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啊，老百姓以为祭神是为了鬼神，但是这些贵族君子们明白，祭祀其实是为了活人。所以儒家对于宗教之所以以神道社教，其实是看重它的这个宗教的社会意义。我们再看西方保守主义，他们在这个他们非常维护自己的传统宗教啊，基督教。他们维护这个宗教的这个理由，所给出那些理由，其实很多也都是从宗教对这个社会的现实作用上来说的啊。一个良好的社会不能少了宗教，比如说他们认为宗教组织的存在可以制衡国家权力啊，有利于保障社会自由啊，宗教的繁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宗教可以成为社会中的这个道德和精神之源等等等等。而且西方保守主义对于宗教一样是圣人明知之啊，一样是圣人明知之，他们自己也未必就完全相信神的存在，但是只要老百姓虔诚的信仰神，那么对社会就有现实意义了。还是举一个刘君宁老师保守主义这本书中的话啊，他说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认为宗教具有某种精神鸦片的效能，即能慰藉世俗的困苦。保守主义认为宗教的心理功能是给信仰者一种尊严感，给自己的行动提供指南，给未来提供希望。所以说保守主义未必就认为神存在，但是这种信仰的现实作用却是咱们说确实现这个实实在在的啊。所以说儒家对于天和鬼神的这种宗教观念，首先它就是这个来自于中国上古时代的原始宗教传统。其次，儒家并没有因为这种原始宗教观念的蒙昧就加以横暴的拒斥，反而是十分尊重啊，尤其是看重它的社会意义，社会意义。最后呢，也是更根本的是，儒家将自己的理论根本，包括他的人性论、他的道德理论、道德的依据，最终诉诸于天啊。这个思路与西方保守主义完全是同路，西方保守主义是把这些诉诸于上帝，对吧？我们再来看法祖啊，法祖非常明显啊，如果说敬天是侧重于宗教的一面，那么毫无疑问法祖就是保守主义所说的尊重传统，或者说是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但是其实这个敬天跟法祖的逻辑是相同的，因为祖跟天本身就是相同的啊。那么儒家的政治学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孔子开始就以法祖为本，《礼记·中庸》里边有一句话讲的很著名啊，很有名的话啊，这么讲的：仲尼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仲尼就孔子啊，啊，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啊，尧舜文武，这是一个互文呐、啊，可见孔子就是以先王为效法的对象，传承的是先圣之道啊。孔子不是直接讲出他的政治见解啊，孔子不是把自己的政治见解直接的和盘托出啊，怎样的政治是好的啊，怎样是不好的，孔子不是直接去说，而是通过对历代先王圣君的这个所作所为的评价，从这个评价上来讲的，从对历史的评价来讲的。比如说他称赞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他称赞这个尧，但实际上要在讲什么呢？讲为天为大，你叫敬天。比如说他这个赞美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啊，夫何为哉？公己正南面而已矣。赞美舜的这一段是要讲什么呢？要讲你这个政治要公己正南面，但是无论是为天为之还是公己正南面，他都不是直接讲，他都是通过这个历史来讲，然后评价禹，评价周公太多了啊，尧舜禹周这个汤文武周公太多了，这个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孔子讲历代先圣，尧舜禹汤文武，讲这些人这些先圣，实际上就是在讲政治啊，这就是一种以史为鉴的政治思路嘛。我们也是最熟悉的思路，比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都是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从历史之中去寻找治国之道，这不就是西方保守主义的思路吗？啊，对自己的这个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这种做法，孔子有一个简洁的概括，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孔子啊非常重视对前人政治经验的总结和传承啊，他认为自己的理论并不是源于自己的创作，不是，而只是在转述古人的这个智慧和经验。孟子呢？孟子也一样。孟子说：“尊先王之法而过者，谓之有也。啊，遵从先王之法而犯错的，没有过啊。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啊，为政你不这个不遵循先王之道，那能叫聪明吗？甚至我们说孟子比孔子还有过之。”有人统计过啊，这个好事统计过，说孟子这本书中提及尧42次，舜80次啊，禹21次，汤26次，文王33次，武王14次，周公14次啊，以至于孟子的弟子门人说什么呢？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我们以往对于儒家的这种做法，我们说啊，一般都是批为迂腐复古，这不是僵化复古吗？啊，其实这正是保守主义的特点啊，就是将政治诉诸于历史与传统。好的政治不是凭空用理性理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对历史的审视中发现的，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而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孔孟总是在讲尧舜禹汤文武啊。那么法祖的这个思路其实首先就与经验主义有关，所以呢我在这儿再把儒家的经验主义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们再阐述一下。我们说呀，儒家在政治这个方向上也是经验主义，跟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学一样，都是经验主义。但是我们要注意，在政治上儒家是经验主义，但是在道德哲学上，在道德的根基这个问题上，儒家是理性主义。这个问题我会在最后一次课中专门去谈，因为要谈到就是用康德与儒家的道德哲学做比较嘛，啊，就是讲政。那么在政治上，它是经验主义，我们看看它是怎么一个经验主义。首先，这个就是承认理性的不足啊，我还是引刚才孔子在《论语》中那句话啊：“吾有之乎无知也，有彼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孔子在强调什么？就是在强调我是无知的，无知是人的固有状态啊，人没有什么先天的知识，至少在政治上人啊， 所以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这就是经验主义的态度嘛，啊，经验主义的态度。而且呢，儒家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反思。比如说儒家这个孔子还有一句话，我们以后也会提到，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这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态度。那么儒家的敬天法祖这种法先王的思想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经验主义，所以儒家的政治学它不是构建在先天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从历史上的古圣先贤的经验中实践中去寻找治国的这个正道。孔子是这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他认为自己并不是生而知之，没有天赋的知识。孔子还有一句话，他经这个经验的色彩，经验主义的色彩可以说是先逃必现的。这句话是这么讲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计，别贤以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见不孝，存亡国计绝世，不必其废，王道之大者也。这段话呢，其实是这个《史记》里面的，我基本上不太可能是孔子的原话啊，这是司马迁写的，但是这确实是孔子的思路啊，这是孔子的一个思路的总结。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孔子他不是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寄托于空言。什么是空言？就是纯理论呐，就凭空的理论呐，不是凭空的以理性为基来演绎出他的主张，而是希望借助什么？借助对春秋242年，对春秋242年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经验的考察与取舍啊评价，来得出他的政治上的这种观点和主张的啊。所以在政治方面，儒家确实是经验主义啊。孔子就说自己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切比我于老朋。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一些反面教材啊，对于那些这个崇信自己理性而不肯法祖的人，孔子是这样评价：愚而好自用，见而好自专，都不是什么好词啊。蠢人反而会自己这个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不肯去历史中寻求之道，想一出是一出。那些出身低下卑贱的人，反而会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啊。这样的人总是自以为是，以为前人的传统和经验都是错的，不值得效法，总想自己搞一套。孔子，司马迁也是儒家啊，他在这个《史记》中对项羽的评价也是这么，也是从这个经验主义这个角度去评价的。他说项羽自今攻伐，奋其思志而不失骨。奋其思志而不失骨啊，什么是思志啊？就是他个人的这个理性嘛啊，而不失骨，不敬天法祖啊。我们说儒家这种敬天法祖、尊重传统的观念，它还有许多具体的政治措施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因循成规，沿袭旧制啊，我们也叫因循为用。以往呢，我们都以为这是这个儒家迂腐守旧的一个表现。现在我们知道了，西方这种传统的政治保守主义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比如说福克兰勋爵，他有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凡是没有必要改变的，就有必要不做变动。Where is not necessary to change, it's necessary not to change。我的英语不好啊，大概念一下。因为什么？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极其复杂的系统。这种复杂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以人的理性很难对这种系统未来的状态做出准确的预判。所以人为的变动，哪怕是出于好意，但是结果却无法预料，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因循成规旧制，对社会的稳定啊，持续可持续发展就非常重要。这个《论语》中有一个记载啊，这个鲁国有一次翻修国库， 鲁人为常府，闵子谏言曰：“这个仍旧冠，如之何？何必改作？”啊，这孔子的一个学生闵子就说：“仍然按原来的样子翻修怎么样呢？何必改作呢？”孔子说：“夫人不言，言必有重。”孔子很赞同。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做改动。儒家经典《诗经》中还有一段是借文王之口来批判商纣王，怎么说呢？这么说：“文王曰资，资汝殷商，非上帝不识，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曾事莫听，大命已轻。”就是周人认为商王朝的败亡不是因为上帝不保佑你，而是因为纣王不守成规旧制啊。事实上我们知道殷商的倒台原因啊，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不好说，但是它不重要，重要的是周人是这么认为的，这反映出的是周人的看法啊，是周人对成规旧制的态度，就是一种殷循为用的态度。实际上这种殷循之术啊，也并不是儒家的特有的，可以说先秦中国各家这个其实很常见，尤其是道家啊，法家比较少，法家比较激进啊，这个反传统而重改革嘛啊，但是道家很常用。汉代初年，这个不是吸取秦朝的教训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其实就是实行的道家的黄老之术。史记中有一篇叫论六家要旨，这是什么呢？这是司马迁的父亲老太史公司马谈他做的，这个里边对先秦六个大家，这个六家主要的六家做了一个评价，其中对道家的评价是这么说的：“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可以说这个老太史公对六家的这个点评啊，尤其是对道家这个点评非常到位啊。他认为啊，这道家的总思想就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通过无为的方法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具体方法呢，就是因循啊，就因循。你怎么无为啊？就因循。那么如何能从无为这个推出因循呢？就像老子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你小鱼小虾这个很容易煮烂了，所以呢你不能老折腾它，你要用小火，否则容易煮碎了。这就以烹鱼来欲治国，所以这个从道家出发，就是说君主你不要对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让社会按照自己的传统与成规自行运转就可以了，社会自己会找到它的路，你别干预它啊。这个你不干预他，这个他自己自然就会合于道，你一干预他，他反而不能合于道了，就要乱套了啊。所以呢社会就应该按照传统和成规来运转，所以就是因循啊。庄子里边啊，这个提一个题外话，突然想起来庄子里边有个寓言啊，也很有意思啊。这个什么寓言呢？就是说这个南海之地叫苏，北海之地就是皇帝的地啊，是什么？北海之地叫呼，苏呼，这两个家伙。中央之地叫混沌。有一天呢，这个苏跟呼就去混沌的地盘去了，然后混沌待他们甚善，然后这个苏和呼呢就想要报答混沌，然后他们说：“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饮食这个吃饭吃喝拉撒，而这个混沌这个家伙没有，这混沌这个家伙他没有七窍，我们帮他凿一凿吧啊！所以每天凿一窍，七日凿了七窍，混沌就死了啊！这个预言就是道家的道理啊。混沌或者说社会万物，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啊，你别以自己的理性去干预它，你以为是在做好事，但其实反而害了它。这个道理。其实跟奥派经济学，我们看奥派经济学跟凯恩斯主义的那个争论啊，奥派经济学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那么这种因循成规的思想 强调尊重传统，但是并不是一味的这个僵化守旧啊。正如比如说像这个西方保守主义也是不拒绝变革啊，这个他们拒绝的是反对，这个反对的是剧烈的变革。这个问题我不多说了啊，因为讲保守主义基本上都少不了这一点，我主要是讲儒家在这一点上他怎么说。比如说孔子有句话叫善人为邦百年，亦可残胜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即使是善人来统治这个国家，也得经过百年之后才能残胜去杀。还有一句话，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人，世是什么？是三十年，哪怕是真正的王者来治理国家，也要经过三十年才能够实现仁政啊，所以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再来看敬天法祖，这个法祖的最后一个我要讲的点叫什么呢？叫做先王呈现的约束啊。因为我们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古代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专制，也就是说对王权缺少有效的制约。比如说美国的那个法学家波登海默，他有本书叫《法理学》，这个书上呢，他就说这个专制君主的行为特点就是不确定的啊，不确定的。他这个书里边我引一句话，他说纯粹的专制君主是根据其自由的无限制的意志，以及偶然的兴趣或一时的情绪来颁布命令和禁令。这种纯粹的专制君主的行为是不可预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政治它要有秩序呢？就是让这个权力的运行是能够让人们预见的，你不可预见那就没有秩序了。所以这种呈现和典故会为社会的秩序与朝堂的政治提供一种清晰的确定性。我们说尽管这些祖宗之法呀当初所立啊，它往往是为了维护这个王朝的统治啊。但如果你真的去敬天法祖啊，真的去按照祖宗之法去做的话，谨守祖宗之法的话，那么它的客观结果就是对金王能够形成有效的制约。我们说呀，这个先王已去呀，治理当世的总是金王啊。这段大家多联想啊。金王的这个合法性是来自于对先王的这个继承，因此守祖制就是这个如同古今之间的一个契约啊，不遵守先王之法则无权继承先王之位，金王的合法性也就会失去依托。当然我讲的这是从儒家的观念里边来看待为什么要守祖制啊。但是我们说一旦这个金王他遵守了先王之法，那么金王就不可能任意施为了啊。因为什么？因为先王之法是历史，它是过去已经过去的事儿啊。这些先王之法是可以建筑于典籍记载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有客观性，它不是金王能够任意改变的啊。那么如果金王能够谨守这些现成这个先王之法的话，他就不可能任意施为啊。当君主失范的时候，群臣就可以拿出先王的法度来劝谏来约束，这样就对金王构成了有效的制约和规范啊。这是你祖宗的法度，你总得遵守吧，是吧？你要是不遵守，你就没有资格做先王的继承人，而你一旦遵守了，你就不能任性了啊。当然我们指的是一个这个能够肯去这个遵守这一套的儒家这一套的君王啊，肯讲道理的君主啊。如果是一个完全依赖于威权的君主，根本不管什么先王之法，比如说一个绝对的法家啊，你还是毫无办法的。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越是专制程度高的时代，你会发现越是不拿先王之法当回事儿，说改就改啊。反之亦然呢啊。这个反之，这个我们举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历史上的宋朝啊，尤其是宋仁宗的时代啊，我们可以说那是秦之后中国最好的时代啊。啊，宋仁宗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比如有一次这个有个宰相文彦博， 啊，提出裁兵六万啊，裁兵能够节省很多的开支吗？这个仁宗就犹豫不决啊，这些军队啊都是按祖宗之法传下来的，这个裁军是能节省开支，但是这个引起兵变怎么办？宋仁宗不敢，可是后来有人敢，到了明代，崇祯敢，崇祯不就精兵简政吗？裁撤这个异族，然后省下很多钱。但是被裁撤的那个异族之中，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李自成，叫李自成。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宋代是一种开明专制，或者说它的这个专制的程度比较弱。一般来说，人们都是把宋代的这个现象啊归结为皇帝的个人素质仁厚，或者归结于他有一个祖训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啊，当然这些都是原因，但是究其根本，个人认为真正的原因正是宋代历代的皇帝这个严守祖宗之法的结果啊。你哪怕有这个非常好的祖训，如果他不遵守，你有什么办法啊？我们说宋代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对祖宗之法的这个推崇啊，有宋一代对先皇呈现的尊重是前无古人的。比如那个仁宗庆历年间，这个名臣呢、富弼有一次这个上书说哈、他说臣历官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治为首务，法治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避。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恪少前列，这个纪纲一明，真宗成两朝太平之基，谨守呈现呐。从复辟这段，这个我们就是可以知道，宋代自太祖建国创立法度到真宗朝九十多年，避免了五代覆灭的那个命运。这个成功的关键在哪儿呢？复辟认为是在于立法度治纲纪啊，更在于宋朝历代皇帝能够恪守先皇所立的这些法度和纲纪啊，先王的呈现历代的典故啊，这就是法度与纲纪的内容啊。如此，国家才能万事有经啊。可以说，宋代的这个历代皇帝啊，对于祖宗之法的态度，那都是非常严格遵守的。比如说宋太宗赵光义这个继位的时候，诏书是这么说的：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士为之防，取为之治，纪律已定，物有其常，仅当尊承，不敢逾越啊。宋真宗继位，这个诏书是这么说：先朝数政尽有成规，勿怠遵行，不敢失坠。总体来说，这些呈现典故对于宋代皇权的这个制约，客观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遵循这个，我们说呀，这个遵循祖宗之法，最初或许可能只是这个宋代帝王为寻求政治稳定，保住赵宋江山的这么一个办法，但是客观上却确确实实成了后世群臣拿来劝谏制约君主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还是合法的方法啊，他还能够被皇帝所接受，因为他服的是自己祖宗的法度嘛，是吧？啊，比如说大中祥符六年啊，宋真宗啊有一次他打算封自己的一个内臣叫刘成圭啊当一个大官，当节度使，这个宰相就说了反对。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敢听啊，不可听也，上乃止啊。还有一次，这个还是宋真宗，他呢又想把这个一个大臣叫王钦若封为宰相，然后群臣再次反对。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臣见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没有让南方人当宰相的，上遂止。可见当时朝廷上的事儿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一种习惯。什么习惯呢？那就是 什么事儿都要依据先朝的旧规啊，这个祖宗之法成章定制是不容轻易的啊，不可能这个让你改变的，就算是皇上也得小心谨慎的遵守，所以皇帝就不能够肆意妄为，不敢轻举妄动，那么也就在客观上使皇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么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回西方，我们会发现英格兰保守主义所谓的尊重传统啊，这个特点啊，我们上节也讲过，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他的法律上，在他的法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判例法啊，判例法本身就是遵循传统嘛。啊，所谓判例不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案例吗？遵循判例其实就是遵循传统。比如美国有一些州啊，到现在都有一些很奇特的法律，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州，我记得说什么星期天女人不能穿高跟鞋，你要是今天的这个理性都无法理解，但是你追溯下去就明白了，那是几百年前英国某地的一个什么法律啊，然后英国的移民迁到北美大陆之后被延续过来的。还有啊，比方说美国的宪法，他们的宪法1787年宪法啊，那个时候确立到现在200多年了，他的这个宪法的主体从没有被这个重新推倒然后重新来，从来没有，最初就是七大条款，这个至今都是保留着啊，没有任何一条是被废除或者是被这个更改的啊，你只能加修正案，是加修正案而不是对以前的条款进行修改啊，美国的宪法原则就是这样，你可以加新东西，但已有的条款啊，原始的那七大条款那个原则绝不可以修改或删除，你可以加新的，但不能改老的，不能改老的。修正案如果是老的可以改，但是宪法的那个本体啊，那原来的七大条款不可以改。如果我们说，如果有哪个修正案胆敢否决最初的那个宪法原本的那七条款，那他的美国的最高法院啊就可以把它宣判为违宪啊，犯宣判无效。所以你看，先王成宪绝不能改，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个先王成宪，包括皇上。为什么？因为它是历史，它具有客观性，它具有客观性，严格遵从它，而杜绝这个随意的修改，这就杜绝了权力的任意视为，权力的这种随意性，杜绝了权力的随意性。所以我们如果站在西方保守主义的角度来说，说儒家是西方式的保守主义，我们就可以说儒家是西方式的保守主义。但是如果你站在儒家的角度来说，美国人对待宪法的这个态度就是敬天发祖，这就是古人与今人之间的一个契约，是祖先与后人之间的一个契约啊。历史是客观的，是不可能，是不会被更改的，所以只要你的政治遵循既有的规则，那么权力就会一定会受到限制。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就已经完事了。我结个尾啊，就是说儒家与西方保守主义在逻辑上啊，基本上我们看，甚至说是根本上，它就是相同的。经验主义对理性的这种警惕，应有之义或者说政治理念的缺失，然后保守传统，中庸之道，敬天法祖，然后这个审慎规避风险啊，君子居义以四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啊，等等啊，很感慨啊。如果不是做这个研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这两种远隔万里、相距2000多年的思想啊，他们在逻辑上、在思维方式上，竟然会如此相似。所以，我认为这个至少我们说，从思维方式上来说，先秦儒家就是一种西方式的保守主义。西方的这个保守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是叫保守主义，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啊。这次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那么下一次我们来谈一谈儒家的一些具体的政治观念啊，具体的主张，我们看看这些东西 能不能纳入到西方保守主义的框架中去。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